其中呢，票房冠军《长津湖》由位于怀柔的北京博纳影业集团领衔出品。这部影片把80%棚内文戏放在了怀柔拍摄。悬崖之上，我和我的父辈由位于怀柔的中影集团领衔出品，部分制作和外景都是在怀柔完成的。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三等其余几部都由中影出品或联合出品。这些影片在拍摄和制作的时候，无不得到怀柔区当地多个部门细致入微的及时服务。而为了将细致的服务持续下去，怀柔区的相关部门将充分发挥今年5月挂牌成立的国际影视摄制服务中心的作用。中心挂牌以来，已经先后接待了10余个影视项目咨询服务或协调服务，目前呢，正在以线下帮办加绿色通道模式进行探索推广。下一步即将成立的影视服务协会已初步准备就绪，拟整合区域内影视相关资源形成合力，预期实现全方位一条龙保姆式的影视接待服务模式。这模式对于大家来说啊都很新鲜，但是它一定是有利于中国电影的发展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再来看下一条资讯，第12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系列活动相声新作品比赛颁奖暨优秀节目展演活动最近呢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举办，获奖作品是一一上演。在观众的欢声笑语和热烈的掌声中，本届北京青年相声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本届北京青年相声节新作品比赛活动自启动以来啊，收到来自全国的64个参赛作品，经李增瑞、刘颖、李菁三位评委评选出37个作品入围决赛。12月14号到16号的时候，在嘻哈包袱铺五棵松剧场举办了决赛。赵连甲、李国盛、连春明、李增瑞、崔琦、马云禄、武斌7位著名艺术家组成评委阵容，他们对参赛节目都进行了认真的评选，每一个节目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发现问题在点评环节也是及时的提出。经过3天5场的紧张角逐，共评选出了1等奖5个、2等奖10个、3等奖20个、优秀组织奖7个。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项目埃博拉前线上周起在腾讯视频全网首播，这是国内首部反映援非抗埃故事的重大现实题材电视剧，播出之后也是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赞赏。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对国内现实题材剧进行突破和表达创新。这部剧呢，以2014年中国医疗队奔赴非洲西部多国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这一事件为原型改编，讲述病毒学家郑书鹏和所在的中国医疗队遭遇西非埃博拉疫情大爆发，在非常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他们用精湛的医术与病毒展开艰苦卓绝的战斗。同时呢，华裔记者何欢因为暗访一桩钻石走私案而深入西非，加入了共同抗击疫情的队伍，展开了一场科学与疾病、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生死较量。我们来听一首这部电视当中的插曲，是由萨吉演唱的《我们之间》。 Thank you. 想要再靠近，把梦当现实，笑很浓，泪很轻，有一点更珍惜。 这首歌是由萨吉演唱的《我们之间》，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中国电影博物馆国际电影展映意大利电影展近期呢正在举行。作为2021年国际电影展映的最后收官之作，广大影迷将通过《水与糖》、摄影家卡洛·迪帕尔玛的生活，以及《我的母亲》、《完美家庭》、1988年的《妮可》、《我想藏起来》五部电影佳作，领略意大利影片的独特艺术气质。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17号的晚上啊，可以说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西城男孩 Westlife 刷屏了。这个出道23年的爱尔兰流行组合，把首场线上演唱会带给了我们中国歌迷，超过2000万人在微信视频号上收看了直播。在这场演唱会上啊，他们不仅带来了新歌，还演唱了耳熟能详的 Season in the Sun、 My Love、Uptown Girl 等多首经典歌曲。更令人惊喜的是，他们还特别为中国歌迷演唱了朴树的《平凡之路》。哎呀，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大家的记忆瞬间被拉回到了 MP3 啊、 CD 啊、磁带流行的那个时代。网友们呢也是感叹，年少时在本子上疯狂的抄歌词，现在根本不用努力回忆，直接就跟唱了出来。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 Westlife 在现场演唱的这首中国歌曲《平凡之路》。歌曲过后，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小人物代言人肖央。 台湾是大赛流行的，你要走吗 ？Via Via， 一岁大叫啊叫，那夜灯是否都梦游？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走哪 ？Via Via。一样的吃麻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什么大海， 也见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泄露希望，泄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曾经失了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知怀疑，我曾经为了我的一切只想要 这首歌是由 Westlife 演唱的《平凡之路》啊，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一种组合。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其实影视作品当中啊，有很多的小人物给我们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久而久之呢，那些饰演小人物的演员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亲切，因为他们接地气，因为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聊一聊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小人物代言人，他的名字叫做肖央。其实呢，提到肖央这个人呢，他有很多的身份，演员、导演、歌手、编剧、画家。不想当歌手的导演不是好演员。其实从老男孩开始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十多年，这么多职业都做过一遍之后，肖央其实正在成长为一名专注的好演员。比如说在他的新片《误杀二》当中，肖央只需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诠释一位救死心切的好父亲林日朗。作为演员，不知不觉间肖央已经塑造了许多让人过目难忘的小人物，那么林日朗同样也是其中之一。《误杀二》这部影片的英文名字叫做 Fireflies in the Sun， 白日萤火虫，正是对生活中奋力挣扎的小人物的一种比喻。还记得在《误杀二》上映前夕，肖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小人物，普通人的伟大性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主题，因为普通人太容易被定义，普通人都不重要，他的感受也不重要。其实任何一个灵魂，你看似普通的灵魂，真正的深入去了解，你都会发现非常的波澜壮阔。 回想历史上很多伟大的事情，不都是由普通人完成的吗？而且即使一个所谓的大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他也是普通人。在电影《误杀二》当中，林日郎与妻子阿玲、儿子小虫一直过着清贫但幸福的生活，直到儿子小虫突发意外急需救治，几经周折走投无路的林日郎为了救儿子决定放手一搏。他制定了一个惊天计划，正如肖央所说，这个小人物要去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其实在此之前呢，肖央曾凭借《误杀》当中的表演提名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有观众说肖央啊应该拿个影帝，肖央还在诠释小人物的路上不懈前进。他对自己的评价也很谦虚，他说，你让我演关公什么的可能真有点费劲，那有些人可能就像是霸道总裁，那我就像是个普通人。其实说到肖央啊，他并不是年少成名的类型，回首他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完全也就是一部小人物的励志成长史。1980年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的肖央，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他崇拜自己的一位老师，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既能为人授业解惑，又能潜心创作。1996年的时候，肖央从承德来到了北京，报考中央美院附中，结果落榜了。之后决定在北京复读一年，第二年终于考上了。高中后期，肖央选修了平面广告。肖央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音乐，曾经是校园当中颇受欢迎的校园歌手，并且组建过自己的乐队。2001年的时候，肖央从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毕业，因为不想重复在美院附中的生活，高考的时候他大胆填写了电影学院美术系的影视广告导演专业，从此呢就走上了导演的道路。在电影学院美术系，肖央获封了一个美称，叫做活王。虽然当时还是一名大四学生，但肖央却已经积攒了许多的客户。这个时候的肖央啊，就已经展露出他的表演天赋，开始出演大量的学生作业，并且成为了美术系的表演课代表。2005年的时候，肖央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一直没离开过广告这行。期间呢，他摄影出了多部在业界很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圈内公认的新锐广告导演。2005年，还是北京电影学院广告专业大四学生的肖央，接到了一个拍广告的机会。与当时还是文化公司老板的客户王太利互为乙方甲方，之后呢，我相信大家也就知道了，两个人就从客户变成了朋友。2007年，肖央与王太利组成筷子兄弟。2010年，肖央自编自导自演的微电影《老男孩》问世。2011年，肖央和王太利再接再厉，推出微电影《父亲》。两部微电影贡献两首脍炙人口的同名歌曲，也正式捧红了筷子兄弟。科班出身的肖央很快进入了电影长片的领域，在2014年、2018年分别推出了两部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和《天气预报》。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肖央不但在这两部电影里自编自导自演，还要自己唱主题曲。两部电影虽然也都票房过亿，但这个阶段的肖央似乎有些迷茫。我们来听一首《误杀二》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由单依纯演唱的《萤火虫》。 微弱的光漂浮向天空，黑夜之中谁将黎明歌颂，时间湍急的流动 这首歌是由单依纯演唱的《萤火虫》，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肖央。刚才讲到肖央有点迷茫了，那个时候啊，就有人嘲笑着说，怎么筷子兄弟都来拍电影了，这导演的门槛真低。后来里面的插曲《小苹果》火了，大家又说，哎呀，肖央还是就唱歌吧。这样的声音多了，他对身份的焦虑和自我怀疑就经常冒出来。一个香港老导演一语点破，你是什么要自己做出来。在小苹果火遍大江南北之后，肖央这张普通人的脸变得家喻户晓之时，肖央的演艺事业也在悄悄地酝酿着一场转型。从唐人街探案系列到情圣，肖央连续遇到了三个非常合适自己的角色。为什么会遇到三个角色呢？因为他的表演太受导演陈思诚的认可了。肖央一个人在唐探宇宙中饰演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即将过去的2021年是肖央的收获之年，从年初的人潮汹涌，年中的我的姐姐，再到现在正在热映的误杀二，肖央可以说是全年无休。好演员不会只演一个类型的电影，近年来肖央从喜剧到正剧的转型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误杀系列可以说是肖央表演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误杀的结尾，李维杰向警方自首，观众都认为误杀的故事就此完结。然而误杀二重新出发，以一个全新的故事延续了误杀系列。肖央透露，当他听到误杀要拍续集的时候都有点惊讶，不过看完剧本以后，他认为这个事儿可以干。那既然说到这儿，就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在误杀二当中啊，肖央饰演一位不得志的编剧林日朗。林日朗与妻子阿玲、儿子小虫一直过着清贫但幸福的生活，直到儿子小虫突发意外急需救治，几经周折走投无路的林日朗为了救儿子决定放手一搏，并制定了一个惊天的计划。在误杀当中，肖央的角色是影迷，在误杀二当中，肖央的角色是编剧。不知道细心的您发现了没有，虽然演了两个人，

就在脚下，从未彷徨，朝着那心中不变的方向，拍拍肩膀抖落风霜，把信念装进我们的行囊，梦想在前方，冰雪闪亮，不同语言汇聚相同的力量， 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在北京时间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 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